芒果 TV、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光和积木制作，晋江文学城 Priest 原著，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六爻番外一，扶摇山记事之文老板和小胖墩儿。 半年后，年大大与文老板辞行，结清了住店钱，准备回扶摇山。文老板姓文名静，乃是那位三文一宿的破客栈老板，生得膀大腰圆，早年给人走过镖，满身跑江湖的悍气，一顿能吃八个大馒头。两人的告别场景毫无离愁别绪，因为在场的第三位朋友实在太能搅和了。这位朋友身高不过三尺，乳牙方才长齐，长与宽乍看分别不大，遇上陡坡基本不必费力行走，就地十八滚即可。此时他抱着年大大的长腿，嚎得肝肠寸断，凄凄地哭。 娘，娘不走，娘，娘你不走。 这位小友有无数位娘，男女老少不一，其中生身之母有一位，其余都是他自己认来的，谁给他吃他就管谁叫娘。文老板捂着一只耳朵对年大大咆哮， 你不是说你是来找人的吗？找着了，哎呀，你想点办法让这鬼东西别再嚎了。 年大大扯着嗓子奋力盖过那崽子撕心裂肺的哭声， 你给他拿块糖。 我他娘的去哪儿找糖啊？ 说完他怒气冲冲地冲进屋，从厨房翻出了一块卤鸭脖，粗暴地塞进了小胖墩嘴里。 哎，吃吃吃。 小胖子吧嗒吧嗒嘴尝出了点味道，顿时不再对年大大有兴趣，蹲在一边安静地啃了起来。文老板糟心地看着小胖墩， 你要找的人该不会就是他吧？ 年大大面露羞耻。 是了，我听说过你们修士讲究转世，不过你这位道友上辈子练的不会是大渡神功吧？ 这 虽不重亦不远矣，练过大渡神功的转世儿童无忧无虑地冲文老板龇牙露齿的一笑，屁颠屁颠地叼着鸭脖子跑到他面前，清脆地仰面叫道： 娘。 文老板面无表情， 滚。 骂完他像是忽然有些感慨， 要说起转世来，我这个人呐，从懂事之后走南闯北去了不少地方，到哪儿都觉得差了点什么，直到我来到东海，忽然就感觉回了家似的。听说东海这一带啊，百年前有很多修士来往，你说我不会也是谁的转世吧？ 年大大听了试探着问道， 文老板也有求仙问道的意思吗？哎，不如我引荐你。 嗨，我就是那么一说。 文老板摆摆手，随意的在小胖墩的大秃瓢上摸了一把。 我感觉啊，我就算是修也修不出什么出息，学成归来还是想开个小客栈当老板，跟现在一样修来修去那都是脱裤子放屁。行了，我替你稳住了这个祖宗，你快走吧，啊，有缘再见。 年大大深深地看了一眼那小胖墩儿，终于没说什么，自己走了。他本来动过将年明明的转世带走的念头，可是见那小胖子这一世衣食无忧，父母双全，在市井街头混得如鱼得水，便忽然又觉得没什么意思。想必对年明明来说，飞天遁地也未必有蹲在地上啃个卤鸭脖子来的快活吧，何必搅扰他呢？话说诸多事端尘埃落定后，众人纷纷回扶摇山，总算是安定了下来。严征明陆陆续续地命人将扶摇山庄一些东西搬了回来，日子久了杂物就多，严掌门本身也不是什么特别有条理的人， 自己都不记得自己有过什么乱七八糟的玩意儿。他懒得收拾，便指使程前去。结果程前任劳任怨地整理了半晌后，从中翻出了一沓画像，他自己的。颜征明当年画过无数幅程前的画像，大多是伤心之下当场就毁去了。不过画得多了总有漏网之鱼，到底有几幅留下来了。程前越看越喜欢，干脆自己默默地收藏了起来。继而他又想起来桐如师祖还没来得及留下画像，师父算是有一幅，却被他自己毁了，更不必提他那自始至终都是一出悲剧的师伯蒋鹏。于是起了性想给先人们补上。程前的书法很有功力，作画却不怎么行，于是跑去请掌门师兄执笔。严掌门听了，矜持地冲程前勾勾手指，叫他夫儿过来，挂着正人君子般的端庄深情，这样那样的提了一番又无理又猥琐的条件，身体力行地为程前表演了一番何为衣冠禽兽。程前当即决定让他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，随即把掌门轰出了清安居。最后他只好凑合着找了二师兄。李云欣然同意，带上一只爱凑热闹的小师妹，到了九层经楼中的第二层里挥毫泼墨。期间勤劳的小师妹挽起袖子，将常年积灰的倒数第二层从头到尾打扫了一遍，将每一幅先辈们的画像都抖落开，好生清洁了一番。忽然水坑惊叫， 呀，二师兄 干什么？ 李云按着程前的描述在纸上耕耘，画性正浓，头也不抬。 你在画上，小师兄快看。 水坑将一幅经年泛黄的画像展开，画上的前辈不修边幅，长发披散，露出一张眉清目秀的小白脸，那五官神情分明是李云在世。程前再一看，下面分明写着文竹真人，某年某月拜入扶摇派，乃为某代弟子，其人极善奇技淫巧，精通旁门左道，入道气门独树一帜，至今不降，因身边有九连环一副，故称其以九连环入道。扶摇派传承中，那位老前辈好像和颜征明提起过，扶摇祖上出过一个以九连环入道的，还将那位前辈的手札交给了李云。闹了半天，千古九连环只一人，这位千古一人的二师兄完成了几幅大作，被闻讯而来的颜征明看见了。颜征明瞻仰了半晌，给出了一句中肯的评价： 二师弟，你歇一会儿吧，别欺师灭祖了。 李云不服，继续挥舞丹青，画了一幅身在南疆的寒渊，有一年中秋带了过去，兴致勃勃地展示给了韩渊看。韩渊看完以后，感觉昔日同窗之情彻底破灭了，又念及自己至今没有得到真龙骨的受骗经历，顿时决定新仇旧恨一起算，将李云一直追杀到了南疆边界。这是后话了。 多人小说剧《六爻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